明星通勤九六九， 通勤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哟，

心，下定那决心，不要再深沉， 过上一把瘾，说出我的心，天高莫要测，真意换真心。在他面前轻易的安慰，你怪我忽略你想走漏的疲倦，你视而不见我努力做的体贴，我们的差别在于对爱的感觉，要浓烈，我要细细如水。我以为我能付出你懂爱，却出现裂缝，怪我没有他温柔。用一夜去守候，可能失去的你，认真担心是否有用。我以为我能付出你懂爱，却出现裂缝，情到谷底才肯说。留下绝望的。有机会重头，破碎的心开始暖意，心有独钟。你怪我忽略你想透露的疲倦，你视而不见我努力做的体贴，我们的差别在于对爱的感觉，你要浓烈，我要细细入睡。我以为我能付出你懂爱，却出现裂缝，怪

就注定无怨无悔，这笑有多危险，是春生毒药，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，这心没有你，我只可笑。 爱过你的特别，所以不后悔。